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何建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建中你好。 是你好， 是第一次拍你啦。咁我哋傾啲呢就係市民大众都应该关心喎，因为讲緊楼市先好唔好。咁施政报告呢其实有好多措施啦，咁啊见到啊行政长官都走咗好多转啦去解说咁。咁其中我哋今日第一个环节呢就係讲下佢有其中三项措施减辣啊，咁都要同市民大众大约再讲解下啦。咁啊特首李家超就话呢其实都希望至少要令到依家我哋嘅楼市未必系全面减辣，系咪？咁但系咧局部减辣咧，都希望咧能够令到啲市民即系都明白，我哋依家其实都政府希望都逐步令到啲市民系你会明白到政府其实系做紧一啲嘢，希望可以咧帮到手嘅，即系至少无论系咪多咗单位流转啦等等啦。咁其中咧有几样嘢嘅，第一个咧就系针对所谓嘅短炒啦嘅额外印花税啊。SSD 嗰个禁售期咧，即系由三年减到两年，即系话现有业主如果你揸住层楼你想放咧，原本就通常要等三年，如果唔系就俾税嘛。咁依家咧就可以减到去两年之后转手，就唔需要再支付额外印花税啦。咁样，咁呢、這个包括咗有啲想楼换楼嘅业主啦，即系都可以考虑下呢一样嘢。即系大家而家人唔系话所谓嘅禁售期，唔系唔俾你卖，你卖都得，不过你要交税咯，系咪咁啦？好啦，另一个咧。就是讲紧希望可以促进楼市嗰个流转同埋增加二手供应，包括咗系乜嘢咧？就系针对境外人士买楼嘅买家印花税，同埋香港人买第二个物业嘅新住宅印花税啦。即系以往大家有部分人，即系因为香港。之前都講咗啦，我哋好多嘅樓咧，其實好多人都供完噶啦，即係買完一層，跟住就買多層我嚟收租啊咁。咁但係近呢十年以上咧，好多人都冇做噶啦，因為就你買第二個物業，通常咧就一定要交一個叫新住宅印花税啊。咁原本咧就係要交15%嘅樓價，咁依家咧就減到咧7.5%。系啦，呢一個。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係講緊外來人士啦。这个就是讲怎样改善外来专才置业之后退还双辣税的安排，去年就是先征后退的，现在就改为先免后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了个物业之后不用即时给个双辣税，相关的专才需要在九年之内成为永久居民之后就可以申请豁免的了。我想听众如果不是很详细看，可能第一句就是什么叫外来人才先合资格人士，因为很多单程证又有啦，有好多不同嘅人士都嚟香港噶嘛，咁啦，讲紧喺买嘅物业嘅时候咧，呢一位嘅业主相关嘅人士必须要持有咧指定输入人才计划之下发出嘅有效签证啊，同埋喺香港咧就冇拥有任何其他嘅住宅物业嘅。咩叫指定输入人才计划咧？包括咗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者回港就业安排、输入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计划和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如果有关人士就是这一类型的指定输入人才计划，而他本身是没有手头上在香港是没有楼的话，他就符合这个定义了。听下去你觉得有没有帮助到个楼市可能会活跃一点 呢？我想很多界别，尤其是地产界，佢哋最大嘅呼声咧就有两个，一个就系叫全面撤辣啦，即系第二个就话嗰个外来嘅人士可唔可以所谓先免后征。咁我哋睇翻旧年施政报告，其实已经做咗一啲嘅措施嘅，就系话如果非永久居民咧，佢俾完嗰个所谓辣椒税咧，去到满七年咧，政府会退翻。咁其实今次咧，我谂就第一个愿望即系所有全面撤辣就做唔到啦，就只可以减一半。 系， 但第二个愿望咧，其实我都比较惊奇咧，就系政府系接纳嘅，就真系先免后征。 嗯， 咁讲真，其实先免后征咧， 你某程度已经可以话永久居民同非永久居民，即系我哋人才嗰 part 咧，都接近同等待遇嘅。即是话即系你可以咁谂，就系譬如我系一个香港人，我买咗楼，我两年内唔可以卖吓。李嘉文，你系一个外来嘅专才，吓你买楼，你同我俾个税系一样嘅，但系你就起码 hold 七年，仲要做埋永久居民。如果唔系就，即系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咧，已经系好接近。咁我相信对于所谓啲新增需求咧，就系外来人才咧系有帮助嘅。 嗯，因为而家讲紧就系度度都抢人才嘛。 系啊， 呢个方法就好似头先何建中形容咧，就系其实都几吸引嘅，应该。咁所以我哋一阵间咧。都要揾嚟一啲即系呢方面嘅专业人士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对今次行政长官发表嘅施政报告咧，我哋至少有关于减辣嗰方面啊，你有一啲意见睇法，欢迎打嚟咧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我谂小市民啦，即系除咗你系咪想买多另一间，又或者你有层楼啊，我绑住，无论我系谂住移民又好，我想换楼又好，咁你就由等三年变成等两年。呢一樣嘢咧，其實你買居屋嗰啲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優惠嘅，即係睇落去啊，係咩事咧？就係房委會咧都放寬咗咧居屋按揭貸款保證嘅安排嘅，咁就希望有助咧二手單位流轉嘅。咁呢度咧，我諗如果睇開居屋嘅買賣或者你本身有興趣，你就會比較易聽得明嘅。咁我簡單講下先，即係咩意思咧？當中按揭貸款保證年期啊，係由房委會保證嘅，由原本30年延長到50年。即係咩意思呢？其實通常如果你層樓如果係居屋咧，你20多年你再抌翻出嚟喺個市場上咧，咁以往嘅做法就係好多人睇，哇！你嗰個保證期咧，淨即係30年嘅啫，即係話咧，我如果層居屋30年之後，我自己再轉手掟出嚟咧，其他人。接手嗰、那個，無論係綠表嘅持有人，佢即刻就可以用公屋去換嗰個咧，還是你係你喺居屋第二市場，即係你想買嘅話咧，最多其實你就係未必可以做到政府一定擔保你可以有90%按揭啦。咁呢樣嘢都好重要啊，因為。其實你用10%首期買樓，依家好多私樓都做緊噶嘛，即係通常地產商就會幫你諗掂佢，即係當然你嗰幾年之後，你係咪會變咗？如果你冇得轉按嘅話，你嗰、那個供款嗰個利率就會高啦。但係居屋一般就係靠房委會嘛。如果你由30年延長到50年嘅話咧，咁可能有啲嘅業內人士，又或者係有一啲嘅地產嘅代理就咁好啊，應該可以吸引到咧多咗人，可能對於二手居屋。年纪大啲都有兴趣买，因为可以有机会90%按揭咁啦。呢样嘢你觉得都有冇帮助咧？ 我谂梗系帮助嘅， 系。 但系呢一个系一个市场嘅好细嘅部分，应该 冇错啦。 即系我哋如果讲紧即系一年嘅物业楼宇成交，可能呢个只系占个细部分，但可能就会对嗰一个。有呢個需求嘅朋友就會有一個好處， 係又或者係至少個市場氣氛會唔會令到大家都政府係多方面我都有諗噶啦。雖然我唔係全面設立，局部設立，咁究竟包括咗外來人才，你係咪真係吸引到咧？咁樣咁可以講多少少嘅，因為咧一般咧依家舊年咧政府就。嘅做法就係合資格嘅外來人才咧，喺退還喺香港置業印花税嘅安排咧，我哋係由原本喺買入嗰個物業嘅時候，要先徵收買家印花税同埋新住宅印花税兩樣嘅。咁然后咧喺嗰个人啦，喺居港满7年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后咧，就退翻俾佢嘅。咁依家嘅做法就係你買嘅物業嘅時候，你首先就暂免征收呢一个相关嘅税项啦。如果呢一个人咧喺之后嗱，你7年你居港满7年之后，你都申请唔到即系香港永久性居民等等，最俾多2年你喺度揾工啊，诸如此类，你都唔得嘅，等好耐啦咁。如果有关人士咧之后都成为唔到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先至需要俾。咁新安排咧就适用于即系琴日施政报告即系公布之后签署嘅买卖协议嘅。听落去咧嗱，依家香港嘅外国喺香港。公司嘅人員咧可以一簽多行啦，依家咧就可以吸引更加多外國公司嚟香港成立啊，便利佢哋嘅北上洽談商務啊，其實都做好多嘢咧，就睇落去就喺人才政策上，政府都好似有落墨嘅。 我諗我哋要注意，因為呢啲人才計劃咧其實係有年限嘅。 嗯， 我哋唔係講緊一啲我單程證嚟香港等夠7年就自動可以攞到永久居民。 譬如你話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可能好多喺香港讀碩士嘅主要係內地嘅朋友，我哋叫做港漂啦。咁佢都係每兩年去續個簽證，而個前提佢有工作。咁即是話咧，講啲人才都要諗嘅，即係佢要對自己有足夠信心，係可以自己呢個計劃可以延續到起碼七年以上。否則咧，其實呢個都會係有機會要補翻交嘅。如果以我哋理解嘅話， 係啊。咁不如我哋聽下究竟我哋對於樓市成個狀況係點咧？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嘅劉振剛嘅，劉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啊，我哋就再重复讲咗好多今次嗰个部分局部设立啦。你作为业内人士啦，听落去你觉得气氛大啲啊，定系其实睇落去都有实质作用？ 我谂实质作用系有嘅，因为我记得旧年当政府话做先征后退，其实当时已经有好多响香港居住咗一段时间嘅海外人才或者内地人才咧。都就有關嘅計劃咧，其實就作出咗詢問，或者佢哋真係諗緊嘅。咁有啲係住咗一段長時間啦，你唔好諗住就全部都係可能係啱啱嚟嗰啲，有啲可能係住咗幾年。咁其實佢哋真係可能已經可能工作上面相對嚟講穩定，係想喺香港置業，即係成家立室咁樣。咁所以我諗對呢部分嘅需求咧，呢、這個計劃而家係先退後徵呢樣嘢咧，係會有個可大嘅幫助，有一批新力軍係進入個市場，我相信。 嗯，即係至少唔會一嚟就好似斬你一截咁樣，比起本地人好似要俾多好多税咁樣，係咪啊？ 嗱，因為如果你話要一嚟就徵收咁多個百分點，即係接近三成嗰、那個税收咧，其實係令到好多。如果是個人的身份去買樓的人呢，其實真的很困難，因為如果他是商家就可能多些錢貢獻給香港政府房，是 多成本的一種， 是啦，因為那個成本是如果你計算個息口，如果今天那麼高的利率，即是我們說的是五厘或者以上的利率的話呢，如果是七年或者幾年的成本是重的，就算退回給你，所以我相信很多如果原本是有意置業的海外的專才或者內地的專才呢，其實都會比現在那個之前那個稅額呢，是即是將他們的置業步伐是會是拖慢了的。那有了新的計劃，我相信他們會再審視回他們那個財政負擔啊，在香港的時間有多長啊，各方面我想他會重新會再審視，有機會呢就令到他們是會有那個置業的衝動在那裡的。 刘生啊，咁今次正如头先讲咧，即系嗰个先免后征就政府接纳啦。但系咧，如果本地居民咧，佢嗰个所谓额外印花税咧，只系减咗一半。咁即系我嘅说法就系，其实某程度已经接近同等待遇同香港居民，因为即系你买咗间楼，你只要你七年内做永久居民，七年内唔卖咧，即系等于你香港人就 hold 两年吓，两年后你就可以冇免征税可以卖，佢可能 hold 多五年。咁会唔会有即係對香港市民唔係咁公平呢？因為香港人亦都好多人有置業需求，我哋知好多有做啲甩名啊各種嘅方式，令到因為家庭有其他嘅新增需求嘅時候咧，就要用呢啲唔同嘅方式嚟到去避免嗰個額外嘅税項。 嗱，我哋睇翻原本即係唔同嘅税項，響過往呢個超過十年，即係唔同階段引入唔同嘅税項。就是為了要壓抑當時的需求，我們記得是叫需求管理。但如果我覺得如果我們用本港居民或者永久性居民和外地的居即是外地的專才來香港想置業，其實就是外地 的專才或者外地的人士是難很多。而原本的額外印花稅都是希望是壓止的炒賣啦。咁總之而家個大方向我們看翻就是特首又好，政府又好，其實已經聽到市場上面嘅聲音，雖然唔係全部聽曬嚇，即係我諗好多市場上面嘅人士咧，即係無論發展商或者專業學會咧，包括我哋學會咧，都係希望盡快傳切嘅，就令到個市場咧，其實係去翻一個冇咁多掣肘或者冇咁多即係限制嘅運作，令到我哋香港嘅居民，無論佢想買間樓收租。或者最重要可能是根本是想住大啲嘅，因为我哋嗰个换楼链是好多时是接近是断咗嘅，因为由一个小单位去搬去一个大啲嘅单位，其实即係原本香港居民要考虑嗰个风险呢 是因为不同的税项是大了很多，而令到很多人是举棋不定，或者直情都不够胆去做这件事。 嗯，李家超就讲嘅，即好似你所讲啦，政府由2010年开始咧推出多轮嘅需求管理措施，即系我哋俗称嘅辣椒啦咁。咁当时就希望可以打击短期炒卖同埋减少外来需求，当时希望可以确保楼市稳定发展，同埋优先照顾本港市民置业需要嘅。咁但系好似头先咧，即系何敬忠都讲，依家睇嚟就唔止系考虑到本港市民置业需要啦，仲希望可以照顾埋啲外来人嚟到，你可以减少咗你嘅成本买啦。系咪好反映到就系嗰个外来人嗰个希望佢哋加快入嚟，我尽量搞多啲吸引啦。对比起东南亚或者附近，系咪其实好多政府都做紧呢啲嘢，又唔系话特别偏帮，系个个都抢紧人才噶啦咁。 嗱，我谂如果喺东南亚区嚟讲咧，我哋最大嘅竞争对手其实系新加坡。 嗯。 咁亦都新加坡喺過往呢幾年咧，其實係招攬咗或者吸引到好多人才同埋好多資金過咗去，令到佢哋嘅樓市咧，亦都係即係好蓬勃咁向上升，令到佢哋亦都要引入唔同嘅辣椒或者引入唔同嘅税項咧嚟阻截個購買力嘅。咁我哋其實如果要翻去香港，我哋自己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情況咧，因為時勢亦由我哋十幾年前唔希望人哋嚟去買樓搶高個樓價，到今天我哋面對緊個經濟放緩，個息口大幅度向上升，然後我哋亦都喺香港咧過往呢段時間，視乎唔同嘅數據啦，我哋係唔見咗唔少嘅人嘅。有啲數據係講緊我哋係唔見到大概係20多萬嘅香港人。咁好啦，咁如果我哋喺咁嘅角度去睇，我少咗人就少咗對住宅嗰個需求，亦都見到我哋而家個住宅樓價其實係回落咗。咁如果我哋睇翻特首舊年提出嚟嘅非常重要話，對香港嘅經濟發展係非常重要嘅，就係搶企業搶人才。咁跟住我哋而家今年仲要留人才添啦。咁我覺得而家我哋其實要諗咧，就點樣去令到香港重新去翻一個情況咧，就係吸引全世界嘅人都哇，香港有好多優勢喺度，令到佢哋有意嚟香港。咁而置業只係其中一個考慮嚟嘅啫。 明白啊，梁振剛，梁振剛，可唔可以聽完新聞繼續同你傾好唔好啊？因為呢樣嘢都係其中一樣今次施政報告嘅重中之重啊。先聽聽新聞先，今日市民興趣可以打嚟咧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沙湾永康街一栋唐楼有单位出现裂缝，屋宇署派人检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冇明显危险，将会继续跟进个案，确保公众安全。屋宇署高级屋宇测量师徐家健表示，涉事单位位于永康街52号五字楼，厨房人员到场视察发现，大厦后座五字楼一个单位的洗手间，升高地台与楼板之间有一条阔大约2尺的裂缝，又发现下层四字楼天花出现大规模石屎剥落，并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单位业主声称上个星期完成临时加固工程，检视目前情况之后，厨房认为仍然有需要进行临时支撑和修葺工程。徐家健说，厨房曾经向大厦发出强制验楼通知，但业主没有履行要求，部门已经安排承建商处理。施政報告提出下調股票印花稅至 0.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股票印花稅的減幅是相關官員和行政長官各方商議和通盤考慮之後的集體決定。他指出，影響股票市場流動性因素除了成本之外，亦都涉及投資氣氛對後市的看法，當時的經濟環境，另外亦都涉及地緣政治因素，因为会影响资金流向和对市场的短期情绪。另外，对于楼市辣椒减辣， 陳茂波話：當年提出樓宇需求管理措施的環境與現時情況不同，因素包括交投量、炒風、未來供應量、經濟環境情況等。在綜合考慮之後，當局認為在現階段減去一部分的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是合適做法。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21次高官會在北京舉行，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國和東盟國家就南海形勢全面有效落實宣言、海上務實合作和南海行為準則諮詢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各方認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呼籲保持克制、加強對話、妥善處理分歧，維護海上局勢穩定。各方一致同意繼續全面有效落實宣言，深化海洋科研、海洋環保、海上搜救、海上執法等領域務實合作。他又說，中國和東盟國家在會上宣布正式啟動準則案文三讀，同意加快推進準則磋商，爭取早日達成有效、富有實質內容、符合國際法的準則，將南海建設成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六同日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天色逐漸好轉，日間乾燥，早晚稍涼。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N 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铜锣环消防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嘅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到虎山道桥底，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较为繁忙，车龙都是虎山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扫管笏；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屯门的明琴路北行往元朗方向近山景村对出慢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往屯门方向近珠海学院车多，车龙到黄金海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龙翔到观景台荃湾方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侦探悬疑剧道爱》，呢套剧的男主角是侦探能力极高的干探阿彪，阮德昌饰演。 你啊， 快啲同我写好油麻地偷银包嗰案个 report 啊！如果唔系阵间老顶打嚟啦，话我唔知点算噶。 由10月28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建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建中啊，我哋头先系讲紧咧，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有关于楼市措施减辣嗰方面，咁不如我哋继续请嚟咧，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刘振刚啦，刘生你好， 系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啦，我哋头先都讲紧啦，包括咗几样嘅措施底下，系咪即系可以吸引到人才咧？因为外来人才买楼征税依家就由先征后退变成先免后征啊嘛，头先你都讲人哋新加坡啊等等。都好多嘅方法去吸引噶啦，咁啊，除咗讲紧呢个楼市系咪即系有助于多咗人买楼咧？何建中都有嘢想请教你。 系啊，嗱，嗰个先免后征，我谂大家都同意咧，应该就会即系刺激到一定嘅需求嘅，因为佢真系俾少咗嘛，吓，即系12月25日买楼同12月24日买楼真系有分别啊嘛。咁但系去到嗰个所谓辣椒减半咧，咁你会点睇咧？因为嗱，而家我哋睇嗰啲可能咩楼价指数就话咧。而家個樓價咧，比最高峰可能跌咗15%。而我哋睇一啲地產新聞咧，甚至可能話跌20%、30%，好多即係劈價嘅盤咁。咁如果咁嘅情況下，而嗰個所謂辣椒又會得翻7.5%，咁會唔會亦都刺激到啲人係真係買第二套或者以上嘅樓，而可能會即係令到個樓市嗰個轉勢咧？你點睇咧？ 嗱，第一樣嘢咧，我哋睇翻而家普遍，我哋聽翻嚟發展商嗰個反應咧，其實嗰個需求都係疲弱嘅， 係 即係個大方向嘅需求疲弱。咁好啦，如果我哋今日睇到特首或者政府咧，就響嗰、那個即係特別印花税啊、重價印花税咧，就減咗一半啦。 係， 如果我係買家，我就會諗一樣嘢：今天個市啊，我哋入市嗰個原因係乜？我嚟收租啊，定係我有个实际需求要第二间房啊，定係我仲要諗多样嘢，会唔会仲有机会过等多一年个楼市就未必会弹返上去，而政府有机会去到下年应该全部撤走啦啩。 会观望啊，再撤辣係咪 系啦， 即系搏一搏。 呢度我哋又唔使搏嘅，因为而家你个货尾单位都多嘅，主要就成20,000个单位。咁而家个经济环境亦都系即系嗰个起色咧。我哋仲要等緊觀望，個利率咧，我哋就仲喺度睇緊咧，仲有機會啦，可能喺美國嗰邊仲要加少少，而回落嗰個情況咧，亦都未必估計得咁快，因為你個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嘅考慮咧，都令到有好多不穩定嘅因素喺度。咁而其實令到個購買力方面咧，好多即係評論者你都會睇到啦，喺施政報告之前係要求全撤嗰、那個。聲音是大的，咁當然而家即係部分撤咗，部分係減咗一半，係一個我用個字眼係好良好嘅行動嚟嘅。咁亦都希望唔使要等多一年就撤埋剩餘嗰啲辣椒。咁我相信而家我諗普遍而家我哋要睇翻未來呢幾日啊，尤其是係周六周日，會唔會令到個購買力係釋放到出嚟？嗰時嘅真正嘅市場反應，我哋先睇到咯。 嗯，因为大家都见到依家有部分一手盘咧就越减越平噶嘛，系嘛？咁啊，有啲就观望态度，咁我今年租住先咯，系嘛？咁啊，租一年30,000租一年都系有数得计，都系几廿万啫，系咪？咁出年跌都可能唔止跌几廿万啦，有啲人会咁谂嘅，所以就有一个观望态度。但系如果我哋从正面嗰方面嚟睇啦，咁嗰啲如果真係有需求嘅人，佢係唔係都買㗎啦？如果要買心頭好嘅枕，睇落佢真係平咗，即係由琴日買同之前買係唔同咗。你覺得吸引到嘅係邊一類真正係用家，定係當然係唔使籌錢愛嚟當擺喺度先，都大把呢啲人嘅。你覺得邊啲人呢段時間可能真係會入市咧？ 嗱，呢個真係好難估計。嗱，因為我哋會咁樣去講，我想。 俾多一個諗法先，我哋如果要吸引人才嚟香港咧，其實唔係話淨係叫人哋嚟買樓，而係我哋真係有啲合適嘅單位，無論租或者賣俾呢啲人才，因為佢哋普遍嚟講應該要求嗰個居住面積比較大。好啦，如果我哋睇翻現狀個情況，我相信我哋而家喺個市面上面留意到嘅一樣嘢咧，好多時都係啲實際嘅用家出嚟買嘢。无论买住宅又好，或者买写字楼，咁我哋见到咧，都系用家主导嘅。今天亦都有啲客人咧，我哋见到咧系啊，个楼价无论系住宅或者写字楼或者厂房都好咧，跌咗好低，比之前系平咗好多，而令到佢哋觉得呢个时候入市个单价系会比较平咧，系去推动佢哋嗰个谂法嘅。好啦，但系如果我哋要系俾一啲税项，是冇得退回，咁我即係我個交易成本高啦。咁然後如果我真係要搵返 7.5% 嗰個成本嘅話呢，係可能係需要兩年至三年嘅租金呢，我哋先可以搵得返。咁其實呢度如果係對即係精明嘅投資者嚟講呢，我相信有一部分呢都會係採取嗰、那個觀望嘅態度，除非嗰個 單位呢佢真係好鍾意啦。好想買到，咁所以我相信呢個點亦都係好多原因，點解我哋開頭喺市場上面即係個呼聲咁大，希望政府全撤嗰個辣椒，而令到我哋真係可以將現有唔使觀望嗰啲需求，即係有錢嘅人都好多嘅香港啊，咁就變咗希望令到佢盡快去進入翻個樓市，令到佢健康發展嘅嚇。 嗱，咁啊，特首又有讲嘅，大家都有问嘅，即系如果楼价再跌，会唔会就完全撤辣咧？咁，咁啊，李家超就话喺调整辣椒嘅时候，就唔系完全考虑楼价嘅，咁而系综合考虑，包括咗市民嘅负担能力啦，同埋要令到个楼市稳定，亦都令到个政府措施清晰，令到想置业嘅人士咧能够作出明智决定。嗱，我作为市民，琴日睇就系，总之供应未来土地系有嘅，大家唔需要担心。咁。好清晰就係咁，即係其實個樓就唔會點升啦，因為你要平穩發展啊嘛。咁所以如果就係、是、即係除非買心頭好，如果唔係咪可以睇多陣咯。咁呢樣嘢係咪就好似而家有啲嘅物業代理都話，其實你最好就直情完全減辣，你先至能夠令到啲人係放膽去買樓，唔會買貴咗咁樣，因為可能遲幾個月又平啲，遲幾個月平啲。一般嘅人就未必会入市噶咯，系咪咧，刘生？ 嗱，我谂呢度我哋要睇翻嗰个大环境先。当然头先李小姐你讲嘅嘢咧系好有道理喺度啦。但系我谂而家最重要咧都系始终系个大环境、个经济环境、市民嘅收入系咪有所增加，或者佢哋自己手头上嗰份工，或者佢哋个收入来源系咪稳定？而我相信我哋睇翻而家过往呢两年嗰个重要变化，就系除咗息口是加咗好多之外呢，其实香港人口减少就亦都系一个重要原因，令到嗰个市场上面嘅供应系较为充裕嘅。假设你而家多咗几万个单位，因为我哋要少咗廿几万人呢，其实嗰度可能系讲緊有成七万个八万个单位嗰个实际个需求呢系有个转变喺度。好啦，咁如果我少咗人，而家我哋就希望加翻啲人入嚟。如果我哋多翻啲人，如果唔系净系得六万个专才或者佢哋嘅家属嚟香港，未来系有翻十六万人、二十六万人落嚟。然后我哋亦都有部分嘅离开咗香港嘅人回流。咁我哋见到其实个住宅租金已经系要向上噶啦，因为我哋系个需求系出翻嚟。咁好啦，咁如果佢去买或者租嗰个决定咧，就要视乎佢嘅有边啲单位系啱佢用。如果我係個租金一路咁樣向上升，而個息口未來有機會會回落嘅話，而佢揾到啱嘅心頭好嘅單位咧，佢作出購買個決定嘅機會咧就會大翻啲啦。但係當然，因為有咁多辣椒，仲有辣椒喺度咧，佢個成置業成本高咗，係令到佢哋係會即係點講啊？會係會拖慢佢哋做決定個可能性嘅。 嗯，好啊，唔该晒刘生嗬。咁啊，刘生咧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啊。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都要睇定啲，就唔系净系纯粹从楼价，都系睇下我哋点样可以吸引翻啲人，首先就唔走啦，令到大家觉得我哋呢度人才又有够啦，同埋我哋啲人嘅收入又会稳定啦，都其实要计好多样嘢，何生嗬。 系啊，我谂。其实刚才刘生讲得好啱，就系咧，我谂关键都系第一个经济大环境啦、息口啦，就 市民的收入啦。咁即呢个应该系即我谂，因为即一生人即可能买楼都一生人一次嘅决定，大部分人咁都系应该系即我自己个人觉得都系应该要睇定啲嘅。尤其是我哋讲嘅人才，我哋都唔好忘记，即你人才落嚟香港，其实佢一般嘅收入系大约几多咧？佢哋系咪真系可以好阔绰地买好多嘅楼咧？我哋都唔好有太大嘅寄望。可能是那些人才有投资需求，或者真的比较富裕的一部分人才才可能会因为这件事入市，可能他们很多人都是租定楼先再观望都不定，那我们都要这方面都要理性去看。 是的，例如很多就算我们以前香港的人去外国都是以 expert 形式的专是不是专去租楼的。 不是即刻买楼的。 是的，就是用尽公司的限额，那我有些朋友都是这样的。不如我们听听听众的意见，因为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就你好，就其实咧，我就觉得，喂， 系，请讲，陈生，有我同何建中， 即系，我就觉得政府咧就本末倒置啊，同埋自相矛盾啊。本末倒置嘅意思嘅话咧，就做呢个辣椒嗰阵时候咧，推出啲辣椒嘅目的咧就系打击嘅炒风啊，就惊人哋炒啊咁样，即系本地同埋外国人嚟炒啦咁样。但系依家我想问咧，今时今日可见嘅嚟紧呢一年。仲有冇人去炒樓或者投資嘅樓呢？投資嘅樓嘅收益嘅利息嘅利率都係得個 3%， 我擺銀行我定期存款 4.5-5% 閒閒地攞到。第二樣嘢就係、是、政府咧，頭先我點解話本末倒即係自相矛盾呢？你又想吸引外資人嚟，但係又唔俾人哋買樓投資喺樓嗰度，俾買樓俾啲員工做宿舍。政府都自己話俾人哋知，喂嚟緊呢十年。大量供應，甚至到依家熟樓，即係個熟地啊，或者熟樓嗰啲咧，即係依家擺咗喺度嗰啲，可以有成三四年，每年有成萬幾兩萬個供應私人樓喎，仲有40万個嚟緊十年嘅供應量，40万個單位，你估仲有冇人去炒樓咧？我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阿陳茂波局長咧，即係司長咧。好像很離地，我 都聽到你的陳生，多謝陳生都有少少覺得要守望住啊，即係究竟係咪即係仲有得升咧？啲樓即係點樣先至吸引到人哋係安居樂業置業咧？咁樣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嘅。 好啊。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何建中啊，剛才我哋听咗听众讲啦，佢就唔系太过即系对于嚟紧嘅楼市太过乐观嘅。不过我哋如果真系吸引人才，用呢啲减辣嘅方法系咪真系得咧？我哋揾啲业内人士一齐倾下啊嘛，听下佢哋意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系安永大中华区及东盟区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服务合伙人啊郑添之嘅郑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嘉文同埋何建中啦，咁都想请教一下你嘅。嗱，政府谂咁多嘢，都系伸出橄榄枝啊，希望令到啲外来人士考虑下我哋香港啊，咁样。咁我哋睇翻而家呢啲咁样嘅减辣措施，睇嚟你觉得对于我哋要同周边一齐竞争人才咧，有冇实质嘅吸引力咧？ 我覺得係有嘅。其實你睇翻咧，即係各嗰啲措施，其實有幾樣嘢要睇埋一齊嚟睇嘅。咁第一你就睇翻個你揀難知道呢件問題咧，其實你就會鼓勵到啲人才咧喺香港咧，喺長期發展嘅，即係而家你就之前就講話，我而家要俾咗個税先啦，咁之後正回翻嚟，而家個方法咧，咁我就會鼓勵大家就講，好似你喺香港落地生根，你喺香港長期發展咧，咁你就唔使煩呢件事啦。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 我都想請教你咧，佢呢、這個譬如話先免後徵啦，就係、是、係有一扎嘅人才計劃係適用嘅。咁包括舊年推出嘅高才通啦，或者其實一路都 數量唔少嘅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啦。咁其實你會睇，即係會唔會話對邊一類人才，其實佢真係會入市嘅機會大呢？因為我哋講緊，即係你個人才，當你兩夫妻，甚至多一個小朋友，我諗喺香港要比較，即係唔太差嘅住宅，可能都要講緊800萬甚至1000萬。咁究竟佢哋係咪有咁樣嘅，即係邊一類人會真係入市呢？其實 咁我就冇乜諗到係話邊一類人會入市嘅。我覺得係成個計劃嘅措施係想鼓勵到佢吸引到多啲人才嚟香港嘅。我覺得呢個係重點嚟嘅。我睇法係呢個重點，因為而家我哋你記得，其實好多機構佢決定喺咪喺個地方去發展都好，最重點就係我有冇人才。咁我哋好似個市場都冇人才，我點樣嚟可以喺香港發展呢？之後其實我想香港係會吸引好多國際機構嚟香港做佢哋嘅總部，或者吸引內地嘅機構係用香港嘅平台做國際嘅總部都好。你冇人才，咁人哋就唔會過嚟。所以我覺得依樣嘢就依個我就會用一個角度嚟睇咯。 嗯，咁消息人士都有讲嘅，即係直至今年八月底呢，持有效留喺香港签证嘅外来人才有大约150,000啦。咁当然啦，当中有几多个係即係会考虑喺香港置业嘅，就真係好难讲。但係至少係咪叫释出一个善意，如果你有兴趣喺度长期发展嘅，即係至少如果你要置业啊，你嘅成本又低啲啦。即係呢个系咪一个姿态，都至少系吸引其他人去諗嚟唔嚟香港嘅其中一个考虑呢？阿谢生， 我觉得肯定系一个考虑嘅，因为尤其是嗰啲人才系有家庭嘅，咁呢个当然一个好重要嘅考虑性嚟嘅。 但系嗱，以往大家都有讲噶嘛，嚟香港我唔一定买楼噶嘛，用尽我自己系专才，即系公司会俾几万蚊啦，可能系即系俾你我嚟租楼，咪租住先咯，咁样真系要置业嘅，其实。以往有啲講法就係、可能都未必係真係大家心目中想嚟打工嗰啲人，佢可能本身已經係 有投資需求，可能 係啦， 就以人才嘅方式嚟香港。 冇錯，係啦，何建中講嘅呢個係會唔會大家都比較關注呢一樣嘅？佢本身都個目的未必真係主力嚟打工嘅，佢係你可能投資，我中意呢度咁樣，揾到個方法係可以方便啲嚟到香港咁樣。 咁我自己接觸嗰啲機構咧，就係、是、真係想即係即係幫助佢哋嘅人才。即係你話講，我係可以租樓，當然係可以租樓嘅。但最緊要係我哋係想鼓勵佢哋嚟香港係個家，係咪？咁你其實租樓其實就永遠唔係個家噶嘛。你自己地方就自己地方啊嘛。依、這個係我覺得係個重點喺嗰度咯。 同埋咧，政府都有公布嘅，即係高才通咧，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咁就擴大啦，即係再擴大嗰個合資格大學名單啊，就會增加多8間內地同埋海外嘅院校，擴大到184間大學，就希望可以吸納到更多嘅人才嚟香港發展。謝生都想請教下你，即係可能如果唔係你哋業內人士咧，就一般就覺得，佢哋都係嚟買樓、嚟投資，佢未必想嚟打工嘅。但係實際情況，而家香港有咁多種嘅不同計劃吸引專才，其實佢哋吸引到佢哋，除咗係可能減辣之外，你覺得最重要係啲乜嘢先至能夠真正吸引到佢哋喺呢度落腳咧？ 咁幾個層次啊，其實好多人才佢決定係咪呢個城市嘅發展咧？你首先要諗，你睇翻，其實我有冇咩機構喺度？嗰啲機構係咪吸引機構，或者係佢哋嘅事有冇機會發展，有冇會擴大咁樣嘅？咁其實依樣嘢係一個點啊？雞同鴨講個雞同蛋嗰個問題嘅、就係、是、機構就講，我決定喺唔喺地方發展，我哋覺得你哋今天嘅人才夠唔足唔足夠？第一，咁你廣闊呢個人喺香港，我可以廣闊就講加深呢個人才庫咧。係當然會幫助到唔同一個行業、唔同樣嘅機構就講，我哋覺得香港係一個長遠地方，我哋覺得係會可以發展到嘅。因為我哋要俾投資者知道，其實香港我哋係有個計劃去幫起佢廣闊咗加深呢個人才嘅運營庫嘅。咁呢、這個咁嘅有咁嘅長遠嘅計劃咧，就俾到大機構會諗到，我哋可以喺一個長遠嘅發展嘅計劃喺香港。因為做生意最啲大機構最重要就係我唔想短期，我想知道我可唔可以喺呢個地方長遠長期去發展，呢個好重要。因為我哋唔中意嗰個短期嘅諗法。 阿鄭生，昨日特首咧就特別提到幾個國家嘅，就話譬如開放越南人才嚟香港啦嘅就業簽證啦，放寬商務旅遊嘅申請門檻啦，亦都同時提到話老撾啊、尼泊爾人才可以鼓勵佢哋就業啊，就讀我哋嘅院校。咁我見你都係負責，即係東盟嗰邊，你都係有認瞭解嘅。咁究竟即係據你所知，其實呢三個國家其實佢哋會嚟香港從事啲咩行業比較多咧，或者點解呢幾個國家咧？ 啊，咁東南亞，因為第一東南亞係多好多年輕人啊，我哋香港今天都好缺人啦。 係， 咁東南亞當然係多好多年輕人嘅，依個係第一樣嘢。咁佢哋可以俾到有幾個方向嘅。咁第一就係好似講你有喺香港國際機構嘅，咁我有啲有啲係喺辦公室嗰類個啊，佢係即係電腦啊、IT 嗰個方面你幫到嘅。第二咧就係講到係而家好缺嘅好基本嘅，即係你講話佢 technician 啲咁嘅嘢嗰類咧，咁越南東南嗰邊後生嗰班咧就會好幫助，因為喺香港我哋而家個處境就係年輕人唔會想入有啲行業，咁你真係要依賴到其實係東南嘅嗰班後生肯願意入呢行咯。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郑生。咁啊，郑添之咧就系安永大中华区及东盟区金融服务人力资本服务合伙人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可以先听听新闻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稍后仲会有啲施政报告嘅一啲内容咧同大家分享嘅。如果讲到人才咧，其实政府都话会即系成立人才服务办公室啊。睇下到时喺今个月底正式成立之后，仲有冇啲再新啲嘅资料，咁啊稍后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先听听交通消息先。今日转头翻嚟再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铜锣环消防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咁而且行到北过海嘅车龙咧就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珠海学院。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嘅方向咧，车龙到龙日村。明琴路去元朗近山景村对出慢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建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建中啊，我哋头先系讲施政报告啦，我哋一阵间先再讨论相关嘅议题，不如我哋就讲一讲学童接种疫苗啦，好唔好啊？咁啊，政府就成日都会提醒大家嘅，即系唔好即系睇少咗，可能大家已经觉得已经打胜仗啦，即系已经戴口罩一段时间咯。咁啊，但系你见到有阵时咧喺电视啊，又或者出边啦，都好多政府嘅广告都提醒大家，喂，其实有阵时我哋包括咗系咪要时候要留意一下，有需要嘅时候要接种疫苗咧？咁虽然我都系人哋妈妈吓，但系好似好遥远咁，已经大家就觉得，依家嘅流感好似冇乜特别啦。不过咧，其实就都有组织咧就好好做咗一个咧意见调查嘅，咁就系幼小流感控制关注组啊，做咗一个咧意见调查咧，就系有关于啊，其实我哋依家通常无论系学界啦，又或者系家长啦，佢谂住为小朋友接种流感疫苗嘅时候嘅意欲，其实系咩程度？咩佢觉得重唔重要？几时先至觉得好需要咧？因为最近又久唔久会有一啲嘅新闻啦，就系讲啊，好细个突然之间咧，好短时间里边咧个情况就好严重咗啦，系咪何建中？ 系啊，我谂。即系我个人嘅意见咧，可能我哋经历咗三年嘅新冠咧，咁大家反为就觉得啲流感系咪好似冇乜嘢？因为即系有一个口头禅就哦，其实新冠都好似感冒咁啫咁，咁可能令到大家松懈咗。我记得旧年同前年好多传染病专家就话哦，大家其实 打流感疫苗啦，因为如果你同时中新冠同流感咧，就嗰个重症率会好高嘅，咁大家又好乖咁去打，咁但去到而家大家好似觉得流感冇乜嘢，但事实上都有唔少嘅重症或者比例又增加，咁我谂即系个市民嘅认知可能仲未去到嗰个程度，或者政府都要做多啲宣传嘅工作。 嗯，因为咧，我可以简单讲下啦。咁幼小流感控制关注组啊，喺今年嘅三月到五月，以网上问卷就调查咗1170个，包括幼稚园、小学教职员同埋家长嘅。咁发现咧，都超过八成嘅受访者就认为喺新冠疫情之下咧，流感嘅威胁系唔会减退嘅。咁而解除口罩令咧，系会增加学童感染流感嘅风险嘅。嗱，不过咧，佢哋嘅调查亦都发现咧，有超过五成嘅教职员同埋家长受访者就认为咧，随住新冠疫苗恒常化之后咧，小朋友打针嘅次数增加，系会增添佢哋嘅压力嘅，即系好惊啊，又打咁啦。近两成嘅家长就话咧，今年就唔会安排仔女接种流感疫苗。咁另外咧，亦都有近四成嘅家长认为咧，仔女佩戴口罩就能够减低患上流感嘅风险噶啦。嗱，你有冇发现其实依家都部分人系惯咗一人多啊，或者我觉得好似自己有少少感冒，都戴翻个口罩先，感觉就好似就已经好安全啦咁样。有冇咁嘅睇法啊？袁总， 我谂呢个都正常嘅。我相信戴口罩减低嗰个感染率，应该都即系你系戴外科口罩啦，合适噶啦。咁但係減低唔等於即係冇咗呢個咁嘅風險啦。咁有戴口罩嘅習慣係好事嘅。咁但係關鍵就係啲即係一啲重要嘅高危群組係咪真係可以及時打到個流感針咯？ 好啊。咁不如我哋聽下咧，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會長阿周慧珍同我哋傾下啦。阿周校長你好。 哎呀，你好啊，主持人，大家好。 今次咧嗰個調查可唔可以由你幫我哋分享一下個情況係點樣？你哋嘅發現係？ 是啊，因为今次那个调查呢都即是那个回收率都不错啦，因为我们都是在个复课之后呢三至五月期间去做的。那就都因为发现呢真是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流感疫苗呢，我们今次是会组成了是家长啦、教职员啦和医护啦，我们希望呢将这个信息呢是让到嗰、那个大家都及早关注，同埋接种疫苗咧，亦都希望俾大众对流感嗰、那个接种嗰个意识系加强啦，同埋希望能够系教育同埋推广嘅。咁最终嘅目的咧，就系希望能够提高咗嗰个学生嘅接种个比例啦，同埋希望能够减低喺校内爆发个机会嘅。 我见到你喺同我哋分享嘅时候都有讲，嗱，依家根据运商署嘅数据就显示咧，幼童流感占中率咧，依家系唔够两成嘅，截至到今个月23日嘅数据啦，你哋就比较关注嘅，关注系咪即系惊嗰个意识好低啊？即、就、系、是、觉得唔接种冇嘢咪唔接种咯？你哋系咪即系担心咁样可能？ 呢个绝对同意啊，因为就系见到个接种率唔高嘅情况，而家就开始系尤其喺暑假同埋九月開課嘅時候，我哋都發現咗學生嗰個流感嗰個感染率都上升啊！咁變咗啦，就喺呢方面，如果唔能夠盡早同即係學生打針咧，我就擔心啦，學校裏邊啦一個小型嘅爆發，咁讓到咧，其實家長就最擔心咧就係、是。如果你學校有多呢啲學生咁嘅情況之後，可能會影響係停課，停課亦都係影響咗學生個學習進度喎。咁所以我哋覺得喺防範於未然呢方面咧，我哋希望係即係要加強喺呢方面嗰個意識，所以想盡早鼓勵家長咧同小朋友或者學生咧去接種疫苗啦。咁今日專家都講咗。呢样嘢打针系真系最有效嘅。 系校长啊，我睇到你其中一个即系研究嘅发现咧，就话超过一半嘅家长咧就认为咧学童打针次数增加会增加佢哋嘅压力。咁你点样去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话点样解读咧？系因为我哋其实经历咗新冠，其实大部分学童都打过针嘅，咁点解话会有压力咧？ 因为点解呢？因为系新冠疫苗咧，即系可能都有机会系会即系专家都讲话有机会会再嚟啦。尤其系专家都讲过半年又会再嚟嘅时候，咁喺家长个角度咧，佢就觉得，咦，我都同我哋嘅小朋友打咗新冠疫苗咯、哦，咁持续又要去打呢一个流感疫苗咧。咁多針藥喺個細佬哥嘅健康裏面係冇有影響㗎？咁但係我哋作為前線工作者，我哋又要去作一個鼓勵因為都要保護生小朋友啦。咁所以呢，可能對教職員啊各方面呢都係增加壓力，而家長亦都覺得，哇，我啲小朋友打咁多針，我都覺得係咪好啦？咁但係今日教授都講得好清楚，系呢样嘢系真系一个好大个保护学生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佢今日都澄清咗话，就算你小朋友打过呢个新冠疫苗，再打呢个流感疫苗，系相对嚟讲系一个双重嘅保护啊。最重要系保护咗学生之外，咧亦都如果系佢屋企家庭成员有长者咧，系更加可以作一个保护一个防护墙。亦都系成个整体个家庭咧，都系较为安全咯，咁样。 嗯，曾校长，我都想请教咧，因为依家有阵时你都见到喺一啲公开场合啊，有阵时咧人多咧，啲家长都识得去戴定个口罩，帮埋小朋友戴个口罩，就觉得可以安全啲。咁我见到你都有讲喺个问卷调查就反映咗咧，有部分少数嘅家长就认为依家情况其实已经稳定咗噶啦。仔女帮佢戴个口罩咧，已经能够将流感风险降低噶啦。即系呢方面嘅意识，其实系咪都几普遍啊？佢哋 而家有部分嘅家长都会系话，以为戴咗个口罩咧就可以即系确保系我谂都系有一个防范嘅。咁但系始终口罩都有机会小朋友都会除低啊，或者系接触个即系摸完口罩啊，或者佢真系去接触。口罩里面的细菌很多时候小朋友掹低，他亦都不是那么容易去即是保护自己啊。咁相对之外呢，可能都仲有啲风险咯。咁家长是要明白，虽然人多要戴住个口罩，你个意识又喺度，但始终都不及打完疫苗有一个好重要佢嗰个防护个措施咯。咁所以唔可能单系话戴咗口罩就肯定係有個保護意識，反而咧有陣時小朋友即係佢戴住個口罩，佢都周圍摸噶嘛，或者將個口罩糊低糊高咁樣，咁口罩表面可能都有細菌嘅時候，可能佢跟手捽眼捽地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今次即係希望能夠提醒家長，即係喺呢方面咧嗰個意識唔係淨係單架口罩就可以防備咯。 系啊，你哋个研究咧都有提到个喷鼻式流感疫苗嘅，咁似乎好似家长都会比较接受一啲，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而家嗰个普及程度系点，或者你哋建议系点样？ 系啊，我哋喺我自己学校里边咧，好多年前咧开始嘅时候，即系喷鼻式疫苗喺我自己都系先导计划之一个学校啦。咁就用咗之后嘅效果好好啦，因为之前我哋即系打咗十几年。即系流感都系用针剂啦，咁刺咗之后咧，一来嗰、那个即系小朋友嘅安全程度啊，同埋咧，佢哋唔会见到支针咧就揽实我哋啦，系咪啊？即系惊咗啦，咁同埋亦都有发生喺针划到小朋友都有嘅，因为佢好喐得好犀利。咁我哋试咗呢个喷鼻呢一个嘅做法之后咧，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哋百幾個學生咧，真係唔使一個鐘頭已經係做曬呢一個嘅即係噴鼻啦。咁嗰個情況效果，家長自己都覺得啊，佢哋真係有啲現場嚟睇嘅。啊，佢以前打針咧，個小朋友就攬到佢實位，好大叫啊！啊，即係噴鼻咧，你哋又好叻喎，叫佢哋聞下係咩味，士多啤梨味咁啊！咁佢一聞完已經做完啦。咁佢又好開心個小朋友，冇嘢嘅，唔痛嘅咁樣喎，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一樣嘅相互相成之間咧，亦都係可以提高咗個接種率之餘咧，亦都係讓到小朋友，尤其即係學齡前嘅細佬哥啊， 咁更加對呢樣嘢冇咁抗拒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周校長。咁啊，送走咗咧，周校長，不如我哋就揾醫生傾下藥劑師傾下，好唔好啊？咁咧，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外務副會長啊蘇耀華嘅，你好啊，蘇耀華。 系你好啊！ 你好啊！作为药剂师啦，咁啊，头先听完校长讲咧，就咦，其实有啲方法喷鼻息，有士多啤梨，有不同嘅味道，系真系令到佢可以吸引到佢哋嘅咁啦。咁但系都仲喺个调查里边都发现咧，有啲家长都系觉得依家又唔系真系好大件事，即系佢哋个有个咁样嘅错觉啦。咁而根据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嘅数据显示咧，五月同埋九月都曾经出现过啲个案系有急升嘅。咁十月上旬更加飙升到咧，每千宗嘅诊症当中系去到11.3宗咁样，咁大部分个案都涉及系感染甲型 H3 流感嘅咁样，咁当然呢度啲不幸事件有小朋友就去世添，可唔可以简介下嗰个传播力，咩人容易受感染？你哋点睇嗰个系咪有个别嘅家长系低估咗嘅情况咧？ 其實呢，我哋過去嘅流感呢，雖然就話好似好少係聽到話有致命嘅個案啦，咁但係呢，我哋睇到嚴重嘅個案呢都係多咗好多嘅，咁主要係喺小朋友嗰個群組啦，同埋喺長者嗰個群組裏面出現嘅，咁而長者嗰個群組呢，我哋睇返過去嘅數字啦，2021啊同埋2022過去嗰年呢，都係大概係40%至50%嘅接種率嘅，咁而最細嘅講緊6个月大至到6岁嘅小朋友咧，嗰、那個接種率咧都係得37%左右嘅啫，過去嗰兩年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冇一啲方法咧係可以令到咧嗰、那個嘅接種率咧係可以提升一啲，因為我哋睇到咧如果真係即係政府係有辦法的話啦，咁過去兩年都應該升咗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咦會唔會係時候好似外國咁樣？去 promote 即係去多啲推廣一下，用鼻嚟到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會唔會有可能咧令到嗰件事情或者嗰個嘅接種率係大大去提升咧咁樣咯？ 我想質問而家嗰個即係噴鼻咧嗰個疫苗，即係政府嘅政策係點嘅？係咪即係話只要即係要求政府提供，佢就會提供嘅咧？佢有冇咩條件先至話會提供俾某一啲高危人士去噴嘅咧？因為我哋聽落就好明顯。即係噴鼻，我諗到成年人都可能寧願噴鼻多過打針啦嚇。咁點解個有咩障礙出現緊咧？ 主要我相信都係嗰個成本嘅緣故啦。咁我睇到一啲嘅，譬如私家醫院啦，咁佢係受資助嘅計劃，咁但係即係市民都仲要自己補貼啦。咁如果係講緊打針嘅就430蚊。咁而係噴鼻咧就要630蚊，即係大概係呢個數字啦。咁你會睇到其實嗰、那個噴鼻嘅嗰、那個嘅疫苗咧係會貴啲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咧，政府相對地就會即係唔引入咁多注咯。咁你睇翻政府買針嘅就用咗買咗138萬針啦，係打針嘅。咁而噴鼻咧就只係買咗24000針啫。咁所以我哋覺得會唔會係一個時候我哋去諗點樣去推廣多啲噴鼻嘅，而同時就係買入更多呢啲噴鼻嘅疫苗，於是乎可以做到好似外國嗰個效果咁，由41% 喺幼稚園嗰 group 啊，41% 一推高到去71% 咧，咁呢個係我哋覺得應該可以嘗試去做咯。咁當然啦，除咗我哋睇翻點解喺兒童嗰個群組啦，6个月至6岁大。點解過去兩年都仲係 37% 咧？咁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唔夠人手啊，冇咁多嘅護士去出動去到幼稚園去幫小朋友注射。咁會唔會我哋成個策略去改變？會唔會譬如喺康健中心、地區康健中心揾藥劑師幫手去噴鼻咧？咁甚至係去外展去幫啲小朋友噴鼻咧？頭先校長講過啦，1个钟头就可以做曬成間幼稚園啦咁。咁我哋如果能夠動員多啲嘅藥劑師，係咪可以將成件事情可以改變過嚟呢？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政府去多啲去關注呢件事情咯。 我見你咧都有引用過英國嘅一啲例子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佢哋用噴鼻式流感疫苗點樣有效提供到接種率，係咪所有小朋友都適合嘅呢？可唔可以呢方面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先就講嗰隻噴鼻嘅流感疫苗啦，係講緊2岁至49岁嘅人類可以用到嘅。咁但係小朋友當中咧，又要留意翻，如果佢過去譬如 講緊二至四歲嘅小朋友，如果過去嗰一年係患咗哮喘咧，咁又唔適合嘅，係啦。咁所以喺小朋友當中，我哋又要篩選下邊啲係一啲嘅唔適合嘅小朋友啦。咁就係講緊兩至四歲有哮喘嘅。好啦，咁而我哋睇到咧，譬如喺我哋見到英國嘅例子啦，就喺威爾斯嘅一個地區啦。咁嗰度咧就兩至三歲嘅接種率咧，由2015年咧只係得 41%， 即係淨係用針。咁但係咧去到2017-18年咧，佢改用咗。即係引入埋呢個噴鼻式咧，就由 41% 咧升高去到咧 71.6% 嘅咁。咁所以我哋估計啦，都係因為小朋友佢哋擔心痛啊，咁而你改用咗噴鼻之後，大家就冇咁擔心啊。於是乎咧，嗰個嘅接種率，願意嘅接種率咧，就大大提升咗咯。咁 但係我諗頭先你所講咧，就因為個成本問題嘛，應該就係嗰個有咩方法可以吸引到即係大家係願意買入多啲咧？或者個趨勢依家係咪呢一年都未必可以，因為你買咗啦嘛，係嘛？ 係啦，係啦。我哋希望就係下一年嘅時候啦，咁政府可以。買多啲噴鼻式嘅流感疫苗，而同時去動員我哋一啲嘅藥劑師，例如係講緊地區康健中心啦，又或者甚至係社區嘅藥劑師一啲大型嘅連鎖店啊，咁希望佢哋一齊去做好成個個計劃咯，咁希望就令到尤其是係小朋友嗰個群組啦，可以推高到去到70%以上咯。 咁因為始終都係藥物啦，咁所以大家都要聽專業人士意見嘅。咁所以蘇會長啊，一陣間我哋可唔可以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可以繼續同我哋傾，同埋咧市民大眾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我哋先聽聽新聞先。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建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建中啊，我哋头先系讲紧小朋友打唔打流感疫苗嘅问题，我哋头先咧就有专家喺度嘅，揾翻佢出嚟先。咁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外务副会长阿苏耀华嘅，苏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啦，何建中有嘢请教。 阿苏生，其实头先我即系开头嘅时候，我就有个揣测咧，就话，其实会唔会因为三年新冠疫情，反过嚟大家对于流感系比较即系轻视咗，或者觉得都冇乜大不了。咁如果系嘅话，其实。即係點樣可以鼓勵到多啲人打針咧？或者話我哋譬如新冠，大家知道都未完結㗎，好多人話秋冬季又會再嚟啦。咁其實有咩策略可以真係鼓勵到多啲人？即係會唔會話哦？其實你因為正如過往好多專家所講，你新冠同流感同時即係中咗嘅話咧，其實嗰個重症率都高。你點睇呢樣嘢？ 首先要講翻。我哋嗰個嘅調查咧，其實亦都顯示到咧，好多家長咧就以為戴個口罩咧就已經即係萬無一失嘅啦，就覺得個口罩咧已經係可以咧保護到小朋友好足夠嘅啦。咁但係我哋又要諗翻，其實喺新冠未發生之前，我哋每個人嘅學習嘅時候喺學校。我哋係唔會戴口罩噶嘛，因為係會好影響到我哋，無論譬如上體育堂啊，抑或係我哋嘅社交啊，因為人哋要睇到我哋嘅嘴型啊，要睇到我哋表情噶嘛，呢啲係社交方面我哋需要做噶嘛。咁所以我哋要諗翻點樣可以正常去生活，點樣可以正常翻學，而又可以保護到我哋嘅健康咧？咁其實都係翻翻去三年之前，我哋未試過戴口罩之前，我哋其實都係講緊要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啫嘛。咁我哋又睇翻。過去嗰個嘅經驗，流感疫苗喺最細嘅群組，喺幼稚園嘅群組，其實都係接種比較差喎。咁所以我哋先至提到啊，會唔會考慮引入或者買多啲噴鼻式嘅流感疫苗，推高翻嗰個疫苗接種咧？咁因為好多時即係過去嘅新冠疫情啦，好多人即係未必睇到嗰個嘅狀況。我哋喺公立醫院工作，我哋見到喺急症室，即係當時。第五波嘅爆發嘅時候，真係好多長者、好多病人喺曬急症室門口，即係吹冷風咁。其實我哋唔想再遇到呢啲咁樣嘅情形，我哋好擔心我哋個醫療系統會一時之間係受唔住，會崩潰啊嘛。咁所以我哋真係好希望市民去多啲 即係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希望可以推到去七成或以上嘅就更加好啦。咁， 嗯，咁如果要減低學童感染流感嘅風險咧，即係你我哋都提咗大家好耐啦，就係即係唔好忽視嗰個要打嗰個疫苗啊，又或者最好就有一啲可以吸引到小朋友嘅方法添啦，嚟噴鼻息嗰啲。咁另一方面，你仲有啲咩嘅建議可以喺呢度都提醒一下大家咧？ 我希望即係因為今日其實孔教授都有提到，其實係接住嘅。就未必是同一時間，COVID 嘅新冠嘅病毒會侵襲，同一時間又有流感疫苗，又有流感嘅侵襲，反而是可能流感完之後，跟住又輪到新冠，咁反而是一浪佔一浪嘅咁。咁所以我哋未曾打呢個流感疫苗就應該快啲打啦。咁未曾接種曬呢個新冠疫苗，其實亦都應該要接種翻新冠疫苗。有一個嘅屏障，有一個保護喺度咧，其實係會最穩妥嘅。咁另外，孔教授亦都喺今日嘅記者招待會都提到啦。其實小朋友接種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其實翻到屋企咧係保護翻佢哋嘅爺爺嫲嫲嘅嚇，即係我哋有一個嘅屏障，可以令到啲爺爺嫲嫲咧冇咁容易受到感染。因為你諗翻小朋友，如果佢冇打疫苗，佢喺學校惹到，翻到屋企又係會感染翻爺爺嫲嫲噶嘛。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即係好鬼擔心？即系小朋友嘅接种率唔够，我哋就希望咧想推高佢咯。 嗯，好啊，唔该晒。咁啊，苏耀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外务副会长。 冇咗呢25年嘅夜校，由18岁到到43岁，我唔会得到人哋嘅尊重。冇咗呢25年嘅经历，我唔会珍惜我呢家嘅老婆。好多人话：喂，你老婆咁后生，系咪第二任啊？唔系，都系呢一任。 由小学校工到港大博士，佢系不一样的校长陈可勇博士同佢嘅太太。 你1959年出世噶嘛？你64岁几啦？即系65啦，仲话讲理想，我系至死方休。 即系我系一个有盘水嘅，其实唔做到呢件事，我系唔会停。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回旧日的足迹，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请嚟一位90后政治哲学及地缘政治学者黄裕信。 就算我系识好广泛嘅嘢，但如果我唔可以好专注地去推陈出身，或者去将现有嘅知识里面批判一番，然后再去揾到自己嘅一个比较新颖嘅观点嘅话，咁其实我对呢个知识领域嘅贡献系好肤浅嘅，顶多就好似一个即系 generative 生成 AI 咁嚟做一个 summary。 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头先咧就讲咗有关于小朋友流感接种嗰方面啦，咁啊至少你屋企都有小朋友，你就好留心咁听啦，又或者你本身系老师啊、护士啊、医生啊等等，咁但系而家政府最担心就系、究竟我哋够唔够小朋友咧？咁系嘛？咁我同你都叫做有帮下手嘅，我哋都有小朋友，咁但系都系唔够，咁所以政府喺今次施政报告里边咧就提供咗多项鼓励生育措施啊，其中一样咧就系、是生仔有钱。有个利是，系啦，利是就少少地20000蚊。你话吸唔吸引呢？我有啲年轻啲，即系30多岁、40岁准备结婚嗰啲咧，佢哋就好搞笑，话呢当失手费咁啦，唔算系，即系可以支援到。咁但系政府都有讲，其实就有好多嘅，唔系净系嗰20000蚊嘅利是嘅。咁啊，何建中，你听落觉得够唔够吸引力咧？你过来人， 我谂啦，20000蚊咧就真系一封利是嘅。咁即系首先生唔生儿女咧，真系一个好个人嘅决定。即系同其他政策唔系好同系嘛？即系我哋福利话哦，有需要嘅人我哋去支援佢咁，咁嗰度比较直接啲。咁反为今次我觉得啲惊喜就系、咧，除咗20000蚊咧，就系、话可能可以优先即系上楼啊，拣居屋啊。我觉得呢个就可能都会有啲帮助，因为即系一个夫妇佢生唔生小朋友，佢都有好多考虑。咁20000蚊咁一定系好过冇嘅。咁亦都有人提，可能你去私立。醫院即係一個生產嘅套餐嚇，或者好多嘢都會冇咗，但係即係表達咗政府一個誠意。咁但係有趣嘅就係究竟即係呢個行為會導致到有幾多人生咧？即係我哋睇翻內地，其實咁多年都計劃生育係嘛？ 嗯， 咁係限生一個。咁大約我諗7-8年前到咧就放開啦，但放開咧亦都係即係 唔係一個好預期嘅效果。 係以為終於有得可以唔使罰就可以生多啲啦。 即係唔準生去到比生嗰、那個預期效果都冇想象咁大。咁俾多20,000蚊又有幾大咧？咁大家要拭目以待。 係啦，咁不如我哋聽下咧，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同你傾下。林正財你好。 Hey, 你好。 系啦，咁你又做咗好多，包括咗青少年又有，即系长者又有不同嘅服务啦。咁都系讲紧人嘅事业啊嘛，系咪？但系都要有人俾我哋服务先得噶。咁头先啊，何建松都讲呢、這个真系好个人嘅。单单嗰20,000蚊，当然就系一啲纯粹系即系派封利是仔啦。但系政府有好多嘢讲嘅，嗱，譬如李家超行政长官话嗱，其实好多噶，嗱，税务扣减有更多优惠啦，系咪？拣居屋又优先，轮候公屋时间又缩减咗，咁所以李家超就话咧，本港生育率偏低，就系希望透过政策导向，清楚说明政府系希望市民生育得越多越好，已经唔讲生几多个啦，以前有足球队，有呢样嗰样咁样，咁所以林正财，你成日接触人嘅事业，你觉得有感唔感动到市民大众系不如协助一下香港成个即系嗰个人口个分布，你点睇咧？ 其实我觉得个位置就唔系感动嘅，即系而系即系市民啊睇唔睇到政府？真係俾心機去幫助佢哋去生育啦，同埋其後就去照顧小朋友啦。咁如果市民係感覺到成個社會咧喺政府帶動之下，都係一齊做緊呢樣嘢咧，咁我估即係啲爹哋媽咪都會諗多一諗。咦，係即係其實有小朋友都好嘅。其实我相信香港即系啲新家庭咧，大部分都想有小朋友嘅，只不过佢哋面对有啲困难，佢哋谂唔通。咁即系如果佢觉得而家好啦，成个社会都一齐帮我哋谂啦，咁佢哋就会多咗份动力去做呢一个决定咯。 我谂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叫比较精准嘅措施，就系话你要上楼或者买居屋可以快啲。咁其實應該係針對咗一啲本身嘅居住環境唔係咁理想嘅人，可能好多夫妻咧本身居住環境唔理想，就更加連諗都唔諗，即係佢可能想，但係佢話你多一個小朋友係嘛，你可能要多間房嚇，你甚至可能又要有家務助理，咁佢一定係對於個住宅面積嘅需求係增加嘅嚇，咁所以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會唔會最終可能又係即係偏向基層嘅市民？会生多啲或者比较接受呢一个20,000蚊利是。 其实住当然系个问题啦，不过其实住个问题咧，就我又觉得未必系佢哋 number one 最担心嘅。即系其实佢哋最担心，我觉得咧系佢哋当特别个妈咪，佢生咗个小朋友啦，佢照顾紧个小朋友嘅时候，佢嘅工作点咧？我谂呢个系好多年轻妇女咧，即系我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佢哋都面对紧嘅挣扎嘅，即系无论生咗或者未生，佢都系谂紧呢个问题。因为香港实在工作好繁忙，所以即系佢翻工嘅时候，边个照顾佢咧？系咪请个姐姐咧？系咪请个姐姐就解决到个问题咧？又或者我有冇经济能力请姐姐咧？就算系佢有姐姐，咁啊，突然之间小朋友病，我间公司俾唔俾我临急临忙攞假翻屋企睇佢咧？所以其实我哋讲紧咧，即系咪究竟香港整体成个城市啊，即系无论政府好，或者商业机构好，或者林林种种好多机构，即系包括香港电台咁好，系咪一个照顾者友善嘅城市？其实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即系鬼佬有个谚语讲，即系凑大一个小朋友要成个村啦、啊。其实个道理系啱嘅，就系、是、要咁样，即系唔系一对夫妇佢自己单打独斗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咁所以最近都香港社会成日都讲照顾者点样支援啲照顾者啦。其实个概念系一模一样。其实有初生婴儿嘅父母，佢哋都系照顾者嚟嘅。咁所以我哋点样藉住政府而家呢啲嘅动作，能够带动到成个社会，包括每一个雇主，都系能够建立到一个照顾者友善嘅环境俾佢哋。咁佢哋可以做工啦，不过佢哋有事嘅时候系可以翻屋企照顾小朋友嘅。佢哋甚至乎 佢哋有彈性嘅上班時間啦。啊，而家科技咁昌明，啊，有啲時間佢可以在家工作啦。啊，甚至乎啊，喺最困難嘅時候，佢做 part time 啦，或者無薪假啦，即其實等等呢啲咧，如果我哋做多啲咧，其實對即係呢啲年青夫婦佢嘅決定咧就會容易好多。其實我可能大家都冇懷疑喺施政報告裏邊咧有提一樣嘢，即係大家就聚焦咗喺嗰兩萬蚊度。嗰咧嗰個樣嘢咧就係話，社會福利處咧就會諗辦法點樣幫一啲公司，有一啲公司想喺佢個地方開一個托兒所嘅話咧，社會福利處係會俾支援佢哋嘅。最近好似我聽到好似九巴都想做呢件事，咁其實呢一個概念就係照顧者友善咯，即係佢如果個媽咪佢翻工可以帶埋個 B B 去嘅，不過咧就擺低個 B B 喺個托兒所，即係喺公司嘅托兒所，跟住咪放工嘅時候帶翻佢走，或者啊 lunch 翻仲可以去睇下佢。咁你諗下啲媽咪會幾開心，同埋即係如果未生嘅話，都諗下，咦，我都得喎，我都生得到喎，應該都 OK 喎，我見到我同事都 OK 喎，所以就係呢一種嘅氛圍啦。咁我相信政府都係想藉呢幾個措施咧，開始引發成個社會咧諗多啲，我哋點樣做到一個照顧者友善嘅社會？咁調翻轉，其實照顧老人家一樣道理啫嘛，即係好多即係家庭。佢都因為爸爸媽媽需要喺屋企照顧，所以佢同樣一樣嘅情況都係要突然之間要請假啊，又要帶佢去睇醫生啊等等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嘅話咧，其實我哋同一時間可以解決到老同埋幼兩個問題。 其實你頭先所講就係一個友善嘅環境啦。咁我諗到就係其實即係更加重要，可能係嗰、那個係咪一個孕婦友善嘅環境？咁大家第一件事諗到就係嗰個產假。即係香港而家就加到14个星期，但我知道仍然係少過好多真係先進國家。我之前同一啲內地朋友傾，佢哋係半年嘅，有啲國家可能一年。咁但睇翻香港咧，就我哋嘅商界就比較抗拒呢樣嘢。咁就算由10个星期加到14个星期咧，政府都要有一大扎嘅， 我哋傾住先， 好似有一大扎嘅補貼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估就算作為一個新婚夫婦，佢第一件事都係諗嗰樣嘢。即係佢未必係想，未必預料到我哋好似歐洲咁樣可以咁友善，但係其實產假14个星期，可能即係大部分女士都覺得係唔夠。 係啊，咁同埋頭先啊，林正財就即係都講到啦，少一個家庭，即係當佢哋去諗生唔生小朋友，20000蚊其實當然都至多謝曬咁啦嚇，即係都係隻少少心意都好嘅。咁更加重要嘅就係唔同我哋以前細個，即係我以前嘅細個，即係天生天養隔離，擺個師奶度，每個月俾翻少少錢咁咪得咯。依家你通常你打開個走廊都唔知道隔離嗰個貴姓係咪？係啦，即係大家嗰個實際嗰、那個。鄰舍有待提升翻嗰個關係，咁所以如果頭先林正財所講咧，就係、是、會唔會一個託兒服務度做翻好啲？呢、這個當然好有用啦。同埋我諗而家嘅年青一輩咧，佢同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唔同，佢哋放眼世界噶嘛，佢見到人哋歐美地方第一早收工啦，放工唔該唔好打俾啲下屬同同事啦等等，呢啲都係啲友善嘅政策嚟噶嘛。揾翻林正財先，林正財你好。 系、hey, 你好， 咁所以我哋头先就系讲紧，喂，除咗托儿，就系嗰个公司嘅友善，系啦，产假啦，公司友善政策啦，你知而家啲年青人佢哋去搵好多地方噶啦嘛，放眼世界，人哋其他国家或地区放工就放工，唔会打俾同事，更加唔会打俾个要凑仔冲紧凉嗰个，你觉得系好骚扰别人？香港唔系，喂，唔打俾你，咁你点出嚟做嘢啊？有啲咩紧要事点算啊？会惊错失咗机会啊？呢方面其实成个气氛系咪要改变？ 直情要改变的，即其实正正就是香港现在趁差不多全民就业呢，各大公司请人都困难呢，其实就是要他们 HR 部门呢大力改变他们的政策。其实是即因为我自己 都作为一个雇主啦，我们都不断要演变的，即是随着个社会改变。咁而家年輕人確實佢哋面對好大壓力、好大挑戰，唔好講話生仔啫，其實生活都好多困難。咁所以即係呢啲人力資源嘅措施啊、福利啊、公司嘅政策啊，全部都要改變嘅。即係 即係包括佢其後生咗 BB， 佢要餵哺母乳，你點樣俾到一個友善嘅環境俾佢，唔會即係啲男同事就即係好似好怪嘅眼神咁望住你咁樣。係 啦，同埋又覺得話唔係嘛，啲人啊，你擺埋喺同一個雪櫃好核突，即係仲有啲好錯誤嘅觀念。 系啦，系啦，即系正正系呢啲，即系其实系好多好听落好似好湿碎嘅嘢，但系加埋咧，其实就令到即系呢啲青年人咧，佢想唔想生仔？因为佢喺公司佢见到噶嘛，佢见到即系佢身边嗰啲同事，即系面对到嘅咩困难。如果佢谂起，佢都发觉佢自己做唔到，或者佢唔想做，咁佢咪唔生咯。但系如果调翻转嗰个环境，我啱去日本。即系考察咧，有一间长者中心啊，我佢有张 B B 床喺度，我话咦做咩呢个 B B 床嘅？佢话哦，因为我员工生咗个 B B 啊，所以我摆张 B B 床喺度，咁啊等佢翻工嘅时候可以带埋 B B 嚟，将个 B B 摆喺度。佢话啲老人家又好开心啊，见到有 B B 啊，都唔知几开心，大家都即系其实就系呢种氛围啊，我哋要成个城市改变，即系大家一起努力做呢一个氛围。 嗯，同埋今次咧喺施政报告里边，政府都有讲咧增加幼儿中心嘅名额同埋津贴嘅。咁啊，明年开始咧三年内分阶段增设十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提供额外近900个日间幼儿照顾服务名额。但系如果我作为一个，如果我想生900个，喂，其实真系有排都轮到我啦。即系系咪政府嘅资源，其实当然就冇得无限嘅。但系呢个会唔会系一个重点，应该要再扩大多啲呢方面嘅支援，先至吸引到人哋考虑多少少生唔生小朋友？ 其实又唔系单系靠呢个嘅。其实你见嗰度有几项设施嘅，有几项措施嘅。另外一个咧就系社区保姆。其实社区保姆的量可以更再大，同埋嗰度嗰个可造性更大嘅，即系佢个容量可以倍增。咁啊，我哋而家讲紧一年都系即系30,000+个 B B 啫。咁如果我哋加埋晒啲社区保姆咧，其实就算每个 B B 都需要托儿嘅话咧，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办法做得到嘅。咁所以大家又唔需要担心。其实加埋嗰啲社区保姆咧，其实我有信心。有需要的人一定是可以找到托兒的服務的。 嗯，但因為社區保姆雖然佢就增加了資助額，但都是有限錢的嘛。仲有啲咩可以做？一陣間啊，林正財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傾多陣呢？咁得唔得？ 好啊，好啊。 係啦，多謝曬先。系啦，咁啊，头先咧，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都谂咗好多方法嘅。不过，对于一啲年青力壮嘅家庭嚟讲咧，我因为我识嗰啲都系，即系我啲同事可能30几岁准备结婚，完全冇听过佢哋有计划未来短期内生小朋友。除咗系钱嘅问题啦，另外一个就系读书压力好大。即系呢个系，即系我谂近期都听到好多不愉快嘅新闻啦。即系点样令到大家系觉得，喺香港读书佢又会开心嘅？点解人哋去咗外国翻大陆，虽然都好大压力，但系香港地方细，走都冇得走。除了你回深圳玩之外，其实還有什么方法你会觉得这里是都挺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听听新闻先。新闻回来呢，我们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一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有小流感控制关注组表示，根据卫生署数据，截至10月23日，有同流感接种率不足20%，情况十分令人担心，呼吁当局短期内加强推动接种流感疫苗，并引入更多喷鼻式流感疫苗剂量。关注组今年3月至5月向幼稚园和小学教职员和家长进行网上问卷调查，共收集1170份有效样本。调查发现，近40%家长表示子女近月生病次数上升，大部分同上呼吸道有关。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副会长苏耀华建议，政府引入更多家长选择的喷鼻式流感疫苗，吸引更多孩童接种。警方表示，留意到早前在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拍摄到一名本地男子对另一名本地女子拳打脚踢。 昨日在尖沙咀拘捕一名16岁男子，他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正保释候查。警方呼吁女受害人尽快联络警方协助调查案件。事发星期二上午10点几，地点是尖沙咀柯士甸路，涉事男女事后一起登上的士离去。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事件由感情纠纷引起，被捕男子有三合会背景，呼吁知情市民联络警方提供更多资料。一名留学日本的女子涉嫌自2018年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宣扬港独的贴文，今年回港换证期间被捕，被控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23岁被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辩方求情说，有10个贴文发布的时候并未实施香港国安法，被告并不知有关行为违法，期望法庭采取罚款或者缓刑的刑罚。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下个月3号判刑，批准被告已原有条件保释，并表示对所有刑罚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即时监禁。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17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在北京时间下午5:46成功对接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依照任务规划，三名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将会从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和神舟16号乘组在轨轮换，留住大约6个月开展实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咁沿住英皇道上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嗰一段咧，都较为挤塞。而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到模糊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对出一段是较为车多，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林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呢嘅车龙去到东隧嘅入口。重复一次啦，就係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到东隧入口。咁另外最后提翻你，道路安全议会咧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侦探悬疑剧道爱》，女警阿南梁礼勤饰演， 新手了得。咁嘅，我屋企人咧就重男轻女嘅，生到我第三个都仲系女，就帮我改名嗰阵加个男字落去咯。 由10月28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建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建中啊，我哋头先系继续讲紧啊，鼓励市民不如考虑下生下小朋友啊，即系政府有好多嘅政策而家推出嚟啦，究竟仲有啲咩嘅谂法，我哋可以实际帮助到咧？我哋揾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先，林正财你好， 诶你好，大家好， 咁啊何建中有嘢想请教， 系啊，头先因为头先个电话断咗，我就讲紧嗰个产假，其实会唔会提高嘅产假最实际咧？因为香港。即虽然加到14周咧，都应该比大部分即先进国家都少嘅，比我哋内地都系少。咁而我哋睇到可能商界嘅态度都系比较抗拒啦，所以政府亦都要有啲即补贴啊资助嘅计划啦吓，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咁你点睇呢样嘢咧？会唔会仲实际过派20000蚊咧？ 当然若果能够做到，我个人都赞成嘅。即系越长嘅产假，即系会令到。啲即係產婦，即係啱生完 BB 咧，安心好多嘅。咁啊，不過其實外國好多例子咧，即係所謂長嘅產假咧，其實佢後嗰月嘅時間咧，佢未必係真係有胚或者有夫胚嘅。咁每度地方嘅做法都有啲唔同。咁所以即係香港人比較即係因為即係啲物價貴啦，咁即係佢哋都幾緊張嗰個薪酬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咧，就取嗰個平衡位咧，反而係喺邊咧？就係、是、若果當佢完咗本來嗰十幾個禮拜產假，佢真係有需要，佢同公司講，就好似頭先咁講，如果佢係一個照顧者友善嘅公司咧，佢又想留呢一個同事咧，佢我諗佢絕對話哦，咁你攞個 no pay leave 啦，或者咩嘢啦咁樣，即係無薪假啦咁樣。咁類似呢啲嘅安排咧。其实我啊觉得系对嗰啲雇员嚟讲咧，系弹性一啲，即系佢有啲可能佢又想即系早啲翻翻工，有时咧就留一啲假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就系、是、临急临忙有事嘅时候，因为即系如果你有个小朋友就知噶啦，即系无时无刻都有啲古灵精怪嘢会发生噶，即系小朋友唔记得带锁匙翻屋企啊，或者佢学校唔知道有啲咩事啊。佢喺边度跌亲啊？又发烧啊？咁样好多呢啲嘢咧，其实系对啲父母嚟讲咧，呢啲反而系佢哋有时最头痛嘅。 嗯，所以你都觉得即系完全我哋头先讲嘅都未必系讲紧钱嘅问题，系讲紧即系有冇支援啦，系嘛？ 系啊，啱啊。 出生即系以前就真系天生天养，好耐以前我哋成日讲，依家真系唔系噶啦。即系依家嘅年青一辈，佢哋讲你又唔系好有钱，其实你又要我挨苦都唔紧要。其实你有冇时间同我玩啊？呢个系而家好多嘅年青人都会考虑就系、是，如果我份工都翻到咁晏，翻到去阿爸阿妈年纪又大啦，我仲搵佢帮我凑，所以 小朋友瞓得觉啦。 系啦系啦，就会产生就好多问题。我觉得依家嘅年青人佢谂比我哋以前谂得仲要仔细啲，可能有一个互联网世界啦，见得太多，大家喺度诉苦啊成。咁所以你自己个人都认为啦，至少嗰个家庭友善政策啦，系嘛？系咪有啲公司可以先行一步咧？你头先都讲，咁会唔会政府带头行一步先都好咧？政府都好多公务员啊、合约雇员，如果首先推出，会唔会好啲咧？ 系噶，即系因为而家即系我就建议咧，即系其实各方面都可以做嘅，政府做带头作用啦。另外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好多啲公司咧都要做 ESG 嘅， 咁啊，其實如果 ESG 咧加埋呢啲元素喺裏邊咧，其實佢啊，即係對投資者嚟講咧，佢啲分數又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佢喺啊，即係無論政府又做先頭作用，又 ESG 嘅要求又擺多啲家庭友善、照顧者友善嘅措施喺裏邊，咁亦都趁住而家即係正正請人難嘅時候，係咪啲公司都要諗辦法留住呢啲僱員㗎啦？咁佢就即係倒不如就係用多啲呢啲嘅方法，咁啊甚至乎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即係喺公司裏面有托兒設施咧，其實唔係天方夜談嚟嘅，喺世界各地咧好多地方都有嘅。咁當然可能係大公司佢先有足夠嘅地方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係正正就係趁而家咧，根本有好多公司咧，因為在家工作嘅緣故咧，已經有啲空置嘅 office 出咗嚟。咁啊，其實佢正正係有呢一個能力去做。咁以往啲公司佢擔心咧，就係話：，我點營運咧？我都唔識營運。咁而家好啦，政府落水啦，借住佢願意幫手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呢一度咧，亦都係一個好嘅起步點。我哋做多啲呢啲嘅措施咧，慢慢慢慢形成到個勢。即係就好似而家我去好多啲大公司，都唔係個設計都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噶啦，即係好 office type 咁。有啲有酒吧，有啲有廚房，有啲係有可以打桌球。咁其實個概念都係一樣啫嘛。你用嗰啲嘅地方，如果攞嚟做一啲托兒嘅設施，咁啊社署又教埋你點樣去營運，其實營運一啲都唔困難嘅。咁啊，亦都可以用多啲義工等等咧，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咁我希望就係大家一齊做啦。其實政府都可以諗嘅，我都鼓勵政府咧。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面，因为他这么多雇员在这里，是不是他有这么多 女雇员在这里，就所以一定有很多年轻妈妈他凑小朋友有困难，或者他想带埋小朋友来上班，那他中间的时候都可以看下他。 好，我觉得这些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的。 唔该晒林正财。林正财是行政会议成员，刚才他所讲的 ESG 咧，就係講緊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同埋公司治理嘅，即係好多大公司其實都每年佢哋開會都要傾呢啲嘢噶啦，即係究竟係咪會擺埋落去咧？有聽眾一齊傾，我哋揾阿雷女士先。雷女士你好， 係 你好。 係啊，我聽完你哋咁講咧，我覺得咧，咁就呢嗰啲公司仔啊、細公司咧，就冇人做嘢噶啦，冇人去見工噶啦，係咪啊？即係你頭先所講咧，全部啲都大財團啊、大公司先做到咯。咁你普通一般嗰啲，你一行街好多嗰啲都係小型公司啊、食肆啊，咁嗰啲點樣請人呢？咁我同埋覺得咧，即係你話如果俾啲利是鼓勵啲人生仔咧，我完全咧就即係唔反對嘅。如果政府做多啲社區託兒嗰啲都唔反對嘅。但我覺得咧，而家啲嘅咧聽你啲電台啊咁樣講嗰啲嘢咧，覺得嚇生仔啊！哎呀，我请唔起培月喎，我冇工人喎，咁我觉得如果佢哋个个要咁嘅概念呢，咁我哋香港真係死得㗎啦，我觉得真係真係冇晒竞争力㗎。 都多谢晒雷女士啦，可能雷女士呢都係之前都奋斗好多年嗰类啊，即係我上一辈即係都係自己都全部嘢都啃晒，但我諗今时今日好似头先有听众有嘉宾都讲，而家年轻人佢面对嘅嘢又唔同咗，係啦，不过都可以听下唔同嘅声音，俾政府諗多啲啊。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社会成日都话要相见共融，如果系残疾人士要喺本地旅游，又系咪真系共融？ 咁有咩路线系真系无障碍？ 今个星期有请香港伤残青年协会行政主任朱豪辉分享25条旅游路线嘅共融无障碍指数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教学的目的是授之以渔， 叶圣陶所讲，教是为了不用教，学是为了能自学。 现在我们大力推广学习唐诗是有理论依据的， 如果要学好中文，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唐诗这个的中介，这个媒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我施志荣在遇见唐诗系列请来资深中文老师蒲伟老师和大家分享唐诗的教与学。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建中啊，头先有听下市民嘅声音啦，咁啊听咗林正财嘅声音啦，咁啊政府咧其实都不时提醒噶啦，咁头先咧即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再提醒，年轻一代咧考虑系咪生育有好多因素嘅，好似何建中你所讲咁，但系佢就话咧市民有错误观念啊，以为依家咧有辅助生育就可以先说卵，跟住迟啲先生都冇问题，咁其实咧佢都鼓励。有仔應該趁亂生，咁啊詳情大家可以上我哋港台嘅新聞網頁，佢會詳細講嘅。不過咧，如果從經濟學嘅角度，我哋又揾啲學者嚟傾下，好嘛？我哋有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講師阿阮榮嫻嘅，阮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係啊，嗱，咁頭先我哋叫好禮貌咁啦，勸就勸你啦，錢又俾埋你啦，跟住仲要同你講嗱，有仔趁亂生，唔好諗住咧30歲同40歲打後生係唔同嘅喎，咁啦，咁你係覺得呢一類無論我哋有獎勵金嘅措施啦等等啦，仲有居所貸款利息扣税啦，住宅租金税項。嘅扣除最高限额由10万提高到20,000至120,000啦，呢啲等等嘅扣税，你觉得呢啲算唔算系合适嘅方案？你点睇呢？ 首先总括嚟讲啦，外国好多呢啲鼓励生育措施系仲重手过香港，但系咧好多嘅研究都冇话佢哋系有好大嘅作用啊，即系毕竟其实生育系一个。好长远嘅嘢啦，即系如果一个有责任谂住要负责任嘅父母，咁系一世嘅。咁如果唔想负咁多责任，都要20年啦。咁变咗，我会觉得嗱，你睇下系对边个啦？对于即系正常会谂长远同埋短期嘅中产嚟讲咧，其实佢会考虑埋呢样嘢，但系我觉得比较系未必系话因为有咗呢啲措施，所以我由不生育变成生育，反而系我都谂住生育啦，但系呢啲嘢咧会令我作为一个所谓即系因为家庭其实系照顾小朋友嘅一个经济嘅单位啦，即系唔系政府，而嗰个父母有多啲资源嘅话，其实对个细路仔发展啊以及。得到一啲好嘅能力，佢第時嗰個生產力高啲係好嘅。咁所以政府去減少佢哋啲税項，令到佢多啲資源俾個細路仔，其實會即係對於個家長嘅負擔冇咁大，對於人力資源長遠係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影響佢生唔生育決定，不過係令到佢哋培養個小朋友培養得更好嘅措施咯。 你都就好多嗰啲政策咧，都寫好多文章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呢个经济诱因系好特别嘅，因为你生育系第一个个人决定，第二咧系你生咗个小朋友系一个生命系一世噶嘛，即系你同其他嗰啲政策又好似好唔同。咁你点样睇？即系话佢嗰个效果，即系究竟咩人会 take up 呢样嘢咧？会唔会可能基层嘅会觉得嗰20,000蚊重要啲，就会生多啲？你哋点样去预判？即系咩人会？即係接受呢個號召係去生育咧？ 我諗邊際上總會有人咁樣做，咁但係當譬如一個家庭佢嘅經濟基礎越好，佢係越唔會受呢啲嘢唆擺到就好正常啦。即係等於有啲國家去話派錢嘅人投票啊，咁佢話越窮嗰啲地方就越有用，越有錢嘅地方就越冇用。咁其實呢件事，尤其是佢一開始講咩兩難嗰啲咧。因為如果你有睇過《窮人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啦，即係 Esther Duflo 同埋 Ben Ezra， 佢哋就研究發展中地區啲窮人，佢就發現啲窮人都係短視嘅，即係佢哋就會睇眼前嘅利益，就會忘記咗長期嘅好處啊咁樣。即係譬如有啲成本短期要付嘅，佢哋唔肯，咁長期就睇佢好處。咁調翻轉有啲利益短期係有嘅，但係長期有一啲成本或者有其他嘢佢會睇唔到。咁所以好明顯呢20,000蚊有機會令到叫做。比較短視嘅人係會有一個衝動嘅決定啦。咁同埋我會另外就係應該有啲人可能15、16唔知生唔生好嘅。咁呢一啲措施可能稍稍可以令佢哋由唔生變到生咯。不過其他嗰啲如果本身都已經決定咗呢啲嘢，就真係完全冇用啦。 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激勵咧，一啲非現金嘅會唔會更加重要咧？因為人哋香港呢個環境，譬如你可以早啲上樓，可以揀居屋，其他嘢會唔會仲珍貴過嗰20,000蚊現金？ 佢公屋嗰個咧，因為本身都排6年，咁咧有咗照嗰個小朋友就快1年，我睇落去又唔覺得快好多咯。咁居屋嚟講係要抽嘅，咁因為佢只能夠小朋友3歲之前先可以用呢一條隊抽，然之後你仲有呢個家有長者，其實係呢個成日都爭咗好多位走嘅。 咁所以我覺得因為佢係一個機率嚟㗎啦居屋。咁如果對於啲人嚟講，我唔會生個仔然之後不如去試下抽獎㗎。即呢一個諗法係唔會想叫佢賭博咁樣囉。公屋其實本身如果你夠窮就會上到嘅。咁所以嗰個爭一年我又覺得唔係好大。其實我諗呢個你係講緊啲人嗰個 perceive， 即係佢覺得佢覺得啲政策吸唔吸引到佢，同埋我哋覺，同埋最後啲政策係咪真係幫到佢？我諗係會有一個差距喺度咯。不過係咯，所以講出嚟，究竟啲人最後會唔會因為咁樣生就真係要未睇翻先知 啊？係啊，阿阮博士都想問你啦，即係政府有提出咧增加公營輔助生育服務名額啊，即係由出年年度起計五年內逐步增加。即系呢一类型嘅名额都超过六成至一千八百个嘅，睇落你觉得呢样嘢都算唔算系一啲比较新颖啲嘅方法？有冇用呢？咁样， 我觉得呢个其实系最好咯。 嗯， 因为你俾钱啊，咩排公屋费啊嗰啲咧，呢一啲系你喺度搵钱去引诱佢嘛。你系想啲唔生紧变生，咁呢个系好错嘅，因为唔想做父母，想做紧父母，佢哋系会系一个好差父母。即系呢件事道德上系好有问题。但系輔助生育其實幫一啲其實佢可能有啲身體機能障礙，佢生唔到小朋友，但佢自己係好想生。然之後有我有啲朋友都係自己私人揾錢去自己即係用咗輔助生育去幫手生咗兩個小朋友。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可能佢俾唔起呢個錢嘅，咁佢而家有多啲 quota 嘅話，即係佢本身都想生，不過佢嘅身體加上佢經濟加埋幫佢唔到。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你揾一啲呢一啲名額，即係你可以用公立嘅資助幫助嘅人，其實你會令到一個想生嘅佢最後就生到，咁呢個係符合佢本身意願，我覺得咁樣係即係比較好嘅政策。 我諗即係獎勵生育其實應該係喺成個人口政策嘅框架嗰度睇。咁即係過去呢幾年啦，香港走廿幾萬人啦，咁我唔知道有冇數據咧，但大家感覺上都係即係年青人比較多，或者一啲叫年青夫婦比較多。咁即係嗰啲人走咗，其實年青夫婦可能佢再生第二胎，佢都唔喺香港生，喺某啲國家生咁樣。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啦，因為亦都有啲人會覺得，而家好多政策係鼓勵外來人或者內地人嚟，咁香港人本地人又點呢？咁從呢個角度，係咪會唔會真係仲要再加大啲力度，先至有機會彌補翻咧？因為即係其實嗰個生活率低，即係起碼嚟緊段時間，可能都同有唔少年輕人離開香港有關，或者有直接關係。 睇數據係三十歲以下離開得多，跟住就係啲三四十歲嘅夫婦，呢個係真。但我會覺得反而你睇人口政策咧，你又唔需要谷啲人生育，因為其實好多已發展地區，什麼南韓啊、台灣嗰啲，全部都生育率非常之低。咁但係你生小朋友再令佢成為一個勞動力係有用，講緊係要廿年。咁即係你而家供佢生，你都要廿年先有用。咁反而係嗰啲人走咗。咁你外地生小朋友唔緊要，嗰個小朋友肯翻嚟回流，咁你搞掂咯。即係其實你係諗成個人口有冇人翻嚟做嘢，你唔係想有一啲小朋友喺度長大搞好耐，但係仲未有一個生產力俾你嘅嘛。即係其實如果你只係想要人做嘢嘅話，其實你點解係鼓勵人生仔咧？你可以鼓勵人移入香港咯，即係或者嚟香港做嘢咯。我覺得冇理由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解決即係所謂啲人口問題咯。 咁头先咧，行政会议成员咧，林正财都有讲啊，会唔会增加托儿服务啊？又或者系公司嘅友善政策，会吸引到一啲即系年青嘅夫妇会考虑啊，我生完个小朋友，究竟有冇人凑嘅咧？我喺屋企好夜先翻屋企，好似你头先所形容就系、是、哦，佢又未必真系原本都好有规划去生噶啦，你有因佢生，佢到时都未必做一个好称职嘅父母。你觉得呢一类嘅托儿服务如果增加多啲，会唔会系啲比较有建设性嘅实质嘅作用嘅政策呢？ 我谂个基层嗰啲系会有用嘅，因为中产会请外佣啦，所以反而中产会话你外佣嗰啲成日夹埋个 agent 去呃嗰啲离职费，跟住又呃多次 agent 费，佢哋就不满啲外佣跳嚟跳去，即系中产反而系有外佣已经解决咗大部分嘅问题啦，即系喺照顾小朋友同做家务，但系基层咧。譬如生個小朋友，可能你兩個人做嘢變一個嘅，或者係單親媽媽就仲慘，即係佢一定要攞一個綜援啊嗰啲去，咁佢自己要脱離嗰個工作，咁其實對於嗰個女性嘅事業發展啊，各樣都唔係咁好。咁所以我覺得係多啲托兒嗰啲，其實係即係可以幫到基層嘅媽媽去 叫做減輕負擔同埋唔影響佢工作咁多咯。 頭先啊，李嘉文都提過咧，即係可能即係上一代，即係生小朋友咧就會即係簡單啲嘅，或者叫天生天養啦。咁而家即係正如頭先都有人講話，哇，培育都唔少錢。咁但係咁培育呢樣嘢本身，其實係近呢可能十零廿年之後，以前係冇培育過。以前一個孕婦產假就做曬所有嘢噶啦嚇。咁即係會唔會變咗而家呢一代嘅人，佢所謂個 perception， 頭先你所講嗰個 perception， 即係嗰個認知，即係對於話要生小朋友嗰個費用係覺得好大，而當中有啲可能係未必需要，咁都會影響到佢哋嘅生育嘅意欲嘅。 我唔知咩叫需要啦，所有人唔係所有人嘅，有啲父母都好需要。不過父母啦，正常我哋期望佢係俾最好嘅嘢小朋友。 係， 佢亦都唔希望自己係即係太辛苦啦，生嘅時候。咁我覺得呢啲資本主義嘅嘢，你無可厚非。唔係，我諗而家嘅小朋友絕對係需要更多嘅教育投資，因為個社會競爭非常大。即係你如果而家你俾佢讀唔夠書，你細個俾佢嘅一啲我哋叫同佢去互動啊，俾一啲好嘅環境佢，呢一樣嘢對於尤其是六歲之前係超級超級重要。即係所有嘅你都知 education 啊嗰啲嘅文獻都講得好清楚，因為勁內卷，而家咁內卷嘅時候，你更加要個小朋友對到最好，佢先至有機會係出人頭地或者係為小自己生計。所以我覺得呢樣嘢絕對冇錯，係真係要使多好多錢。即係如果嗰啲覺得我生出嚟基層嘅，我抌俾政府養曬，全部我政府津貼，其實嗰啲係基層有基層嘅想法。但係作為一個如果已經對所謂兒童教育、兒童發展有認知嘅人，或者甚至係發展經濟學，知道一個人究竟需要幾多嘅投資，佢先至可以成一個叫做比較有生產力嘅人，你就會覺得呢件事真係非常大嘅負擔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阮博士。阮博士咧就係、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講師啊，即係多謝曬佢先。但係我自己過來人啦，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比較遲生 BB 嘅家長，我覺得所有嘢都唔理得你係咪識得去愛一個小朋友。即係就算你俾錢我，原來我根本上唔中意小朋友，翻到屋企我想抌嘢噶，你唔好嘈啊咁啦。因為小朋友你係唔同我哋以前細個啊嘛，你一喝停佢就會停噶啦。依家其實係唔係？所以如果你無論係你依家嗰個情緒上，你本身已經不是很想有小朋友，我有幾同意剛才阮博士的部分的想法，就是你本身不喜歡那些，其實你不要引導他。所以我想政府都是他現在應該是給一些政策，其實就是吸引一些本身考慮我是不是生的時候，即如果你本身很不喜歡，你覺得他們製造混亂啊，是啊，應該其實要不要用這個方法了， 十萬都沒用 啊，是啊，其實那個就真的多謝你我們慢慢你可以不要小朋友，但你喜歡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的。但如果你真的要考慮你生小朋友，其實你沒有時間，你早上見他15分鐘聊天，其實都差很遠，好過你坐在家裡日日對住佢，但係你自己精神壓力又大。咁所以我諗無論係政府啦，頭先你見到聽眾啦，加上年青學者啦，對一講到生小朋友咧，去到最尾都係覺得呢個好私人嘅問題嚟，其實冇乜對同錯嘅，係嘛？咁所以今日我哋聽咗有部分嘅聽眾有唔同嘅聲音啦，咁都係鼓勵啦。如果有興趣咧，會考慮生小朋友嘅話咧，除咗去計一計數，可以睇一睇咧施政報告。计一计，睇下有冇啲嘢系你计完之后都几吸引嘅。好，听日继续节目，拜拜。 拜拜。